上一个礼拜呢，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十字架的真意。今天呢，接续十字架的真意二，副标题是神拣选之恩的奇妙。仍然是十字架的真意，今天是第二，副标题是神拣选之恩的奇妙。让我们来先看经文。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一章的25节，今天呢，26节到31节，保罗说：“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29节，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31节，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个是我们的哥林多前书一章26节到31节。我也找了一个新的译本啊，新译本的翻译会更容易明白。弟兄们，你们想想，你们这些蒙召的，按人看来有智慧的不多，有权势的不多，出身尊贵的也不多，但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愚笨的，使那些有智慧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使那些刚强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和被人轻视的，以及算不得什么的，为了要废弃那些自以为是的。29节，使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你们因着神得以在基督耶稣里，他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就是公义、圣洁和救赎。正如经上所说的，夸口的应当靠着主夸口。让我们来低头闭目，同心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你的话语里我们看到你拣选的奇妙。主啊，你把我们这些人拣选出来，你选召了我们，让我们来回应你的选召。当你来选召我们的时候，你不看我们的外貌，你不看我们的地位，你不看我们的学识，你就是因着你自己的怜悯把我们拣选出来。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因着信来到你的面前，因着信在你的救恩里有份，求你自己再一次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使我们看到你拣选之恩这么样的临到我们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把余下的时间放在你的手里，求你在我们中间自己说话。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接续呢上一个礼拜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开始。我们来分享的主题是十字架的真意。因为很快就要过受难周了，复活节很快就要来了，是吗？我们知道你只记得公共假期 Good Friday 啊，公共假期是你自己休息的时间，可是呢那是耶稣受难的日子，好，那是受难的日子。所以呢在受难节之前那一周呢，都被称作受难节那一周啊，叫做耶稣在世上最后一周的行程。所以有很多传统的教会有一些活动，那我们没有特别的安排，只是在这段期间我们来思想神自己的话语，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十字架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好，所以今天我们接续呢继续讲十字架的真意，副标题呢是神拣选之恩的奇妙。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神拣选人不按照世上的身份和地位啊。从保罗的话里边我们看见，他拣选人不是按照世上的身份和地位。神挑选谁能上天堂，不是说在世上有地位的就能上天堂，有钱的能上天堂，有学识的能上天堂，不是这样的。神是按照什么来拣选的呢？我们知道福音最初扩展的时候啊，不是先从有地位、有权势、有学问的人开始， 啊，不是先从那些人开始的，而是呢，耶稣在世的时候，他选召的十二个门徒当中，也没有高深学问的，他大部分是打鱼的，啊，大部分都是打鱼的，包括他所爱的彼得、啊、雅各、约翰，这些都是打鱼的小民，没有什么特别高深的文化。而耶稣是整夜的祷告选出来的，啊，耶稣整夜祷告来选这个他的门徒。他在这些软弱的人身上呢，教导他们，拣选了这些门徒，让他们朝夕跟他一起相处，说你们要撇下一切来跟从我。所以这些门徒就撇了他们打鱼的网，跟随耶稣三年之久，听耶稣的教导啊，看耶稣行神迹，看耶稣在世上的生活，而且他们跟耶稣是同吃同住的啊，他们要跟随耶稣，然后呢也问耶稣住哪里，耶稣说你们来看啊，你们要跟我跟随我，你们就要跟我一起来。所以呢他们就撇了网，撇了一切，跟随了耶稣。这些人都是老百姓，很普通很普通的人，没有什么高深的文化，是打鱼的，甚至有些粗鲁，有些急躁，有的脾气不好，有的是雷子啊，脾气很大的。但是呢三年之久，耶稣教导他们，带领他们，给他们做榜样啊，跟耶稣在一起朝夕相处。但是呢三年之后，耶稣钉了十字架，这些打鱼的小民软弱又来了，是吗？一看耶稣钉十字架了，他们跟随的老师，他们所效法的榜样被人家钉死了，他们也怎么样啊，又害怕又灰心啊，又胆怯的。因此呢最后他们怎么样奋起了呢？是因为耶稣复活了。如果耶稣被钉死了没有复活，这些打鱼的小民也就散伙了啊，他们就散伙了，他们可能回去重新打鱼。在约翰福音21章里边看到彼得带领的那几个打鱼的人重新聚集到提比利亚的海边，彼得说我要打鱼去了，那些人也说我们也跟你同去，他们就去海里打，结果呢一无所获。当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指示他们怎么打鱼的时候，他们才得了满满的一网子鱼啊，很大的收获。因此我们说，这些打鱼的小民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遇到事也会害怕，也会灰心，也会软弱，也会胆怯的啊。尽管他们跟随了耶稣三年，就像我们尽管我们信了很多年啊，我们懂得听了很多道，但是遇到事情我们还人性的软弱还会出现哈，还会出现。可是呢当复活的主向这些打鱼小民显现的时候，他们认出来了，这是主，这是他们所跟随的耶稣，他没有死，他复活过来了，他战胜了死亡。如果死亡都能战胜，还有什么不能战胜的呢啊，所以耶稣战胜了死亡，复活过来向这些人显现的时候，他们就重新有了力量，五旬节的圣灵又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从打鱼的小民变成了大有能力的人。神就是拣选这些软弱的，靠着肉体是软弱的，可是呢靠着神的灵，在耶稣基督复活的灵的光照之下，他们呢重新奋发起来，重新振作起来，是圣灵带领他们把福音传开了。所以耶稣嘱咐他们的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传福音，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那十二个人除了犹大啊，卖了主之后啊，他自己上吊死了，剩下十一个，后来他们又选了一个，还有一些妇女，当时跟随耶稣的一些妇女，一些普通的门徒，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那一带把基督教的这个福音传到了全世界啊，传开了。所以说福音向外扩展，一开始并不是先选择有权有势啊，选皇宫里的人一下命令全国就都信啊，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而是呢在耶稣招的门徒大半是贫穷的打鱼的，而最初向外扩展的时候呢，也以普通的百姓为主要的对象啊，为主要的对象。彼得传福音的时候，那个监狱的警卒啊，看守监狱的人看了彼得说，哎，我当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啊？彼得说你跟你一家都要信主啊，监狱这警卒这一家看守监狱的人就信了主。还有在圣殿门口美门口啊要饭的那个摊子啊，彼得拯救他，使他呢身体恢复了痊愈。所以说最初神拣选人的时候， 都是以普通老百姓。当然不是说没有，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这句话说，可见你们蒙召按照肉体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不多不是说绝对没有，是吗？还是有啊，还是有。所以我们中间还是有的人比较聪明啊，有的人比较有钱，有的人比较有地位啊，还是有，不是说绝对没有，不是说神的福音向有钱的人就关上，也不是这样的。所以保罗说这话的主要目的是让那些有钱的人不要骄傲，没有钱没有地位的人不要自卑啊。尽管我们在人看来人家看不起，可是呢，神拣选了我们，神看得起我们，是要找到这个平衡。因此说不多不是说没有啊，不是说没有，可能我们都是在神面前那个不多的人啊，我们被神拣选出来是那个不多的，智慧不多，能力不多，可是呢有一部分人是有智慧有能力也是有地位的啊。因此神拣选我们，神拯救我们，不是由于我们有任何长处啊。有的人说，我没信主之前我就很好啊，我就很善良啊，我就很好，很好行善的啊。不是，神不是因为这个拣选你的啊，不是因为这个。所以神拣选我们不是由于我们有任何长处，而是完全出于神的怜悯。今天我们来到教堂，不是你自己好，神才说哎你来吧。我们信徒邀请你来教堂，也不是说这个人很好啊，你一定要信主啊，你要不信主，我们基督教失去了一个有能力的人，失去了一个有钱财的人，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传福音的人跟你讲的时候都会说，你来信主啊，来接受神的恩典，来得生命，得永远的生命，你要来信这个福音啊。我们通常都是在出于神的怜悯来传福音，出于神的怜悯来把人领到神的面前，领到世人面前来。因此我们说神拣选我们，既然不根据我们在世上的地位，不根据我们在世上的才干跟能力，那么我们在教会也不应该根据人在世上的地位、才干、能力、美貌、钱财，不应该根据这个来对待人啊。就说教会是一视同仁的，因此我们都称弟兄姐妹啊，弟兄姐妹是平等的，是吗？在神家里是平等的。我们在教会通常就不称老板了、经理了哈、啊，没有，我们就称弟兄啊，称姐妹这样的称呼。所以神不是根据我们在世上的地位能力来拣选我们的，因此我们在教会呢也不以外貌来待人啊，无论长得丑的，有缺陷的，还是什么样的哈、啊，有的人自卑。都不需要的，不必要自卑的哈，不需要。因为神不是按照我们外在的东西来拣选我们，而完全出于他的怜悯。因此呢，我们也要以神的心为心啊，以神的心为心来对待人。现在呢，我们也看一节经文，在雅各书二章第一节，我这边没有放啊。雅各书二章第一节也给我们呢有非常明确的教导。雅各书二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这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好，圣经就看到这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无论谁来到了教堂，我们都一视同仁。无论谁到了主里面啊，信了耶稣基督，我们不可以外貌待人。他戴没戴金戒指，他穿的衣服漂不漂亮，不要以这个来对待人，说哎，你坐前面，你坐后面，你站着，你坐我脚凳底下去啊。圣经用这个比喻说，我们要一视同仁，而且特别告诉我们，神拣选的是世上的穷人， 为了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好，神拣选了我们这些不富足的，在世上不算富足的人，但是我们没有缺乏，甚至是有余的。好，甚至是有余。可是呢，这里边告诉我们说，神拣选世上的贫穷人，是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因此我们在世上的东西少啊，不是那么丰富，可是在信心上我们若能够丰富啊，在信心上我们来支取神给我们预备的美好的啊丰富的恩典，那么我们就是一个丰富的人，一个富足的人啊。在信上是没有贫穷人的啊，在信上没有卑贱的人，在神的里面，在耶稣基督里啊，这些人呢要在信上富足。因此我也提醒大家，也提醒我自己，在信上我们要做一个富足的人。虽然外在世界上我们跟人家比起来我们不够富足，或者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没有那么高的学问，可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神不是按照这个选我们的，神是根据我们的信。好，神根据我们的信，神按照我们的信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在信上富足，我们就是一个富足的人。好，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在他的计划里给我们预备了，我们只是凭信去支取，凭信去拿，啊，凭信来接受，啊，凭信来接受。因此我们说，在神定义要在人看来无足轻重的人身上显出他的能力，这是神自己的意思。好，在人看来无足轻重，可是呢，神说我就是要借着他彰显神的大能。好，这是神自己的怜悯临到了这个人。所以如果说人要建立教会，通常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误会误解啊，说哎呀，如果我们教会能吸收更多有钱的人，好，这样不是对我们的教会建设会更好？如果能吸收更多有地位的人，好，对我们的教会建设会更好？会哈，在某种程度上会更好。但是如果没有，我们也相信神所给我们的是够用的，哈，神所给我们的是够用的。因此我们说，建立教会不一定需要显赫的人，如果显赫的人他没有建立教会的心，哈，这样的照样神也没有使用他。所以说，人所重视的，人所称为道的，在神眼里边看可能是微不足道，如果他没有那个心的话。好，如果有那个心，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也会被神大大的使用。所以不要小看你自己，也不要小看你身边的人。在神的眼里边，我们被他拣选就是被他所看重的。所以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你是神所看重的。告诉你自己，我是神所看重的，我是神所看重的啊，我是神所看重的。告诉你自己。所以说，神看中了我们，不按照外面的东西，不按照身外之物，啊，不按照世上的标准，而单单按照他的怜悯，使他的拣选临到了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可是神要借着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来传扬他，啊，来拣选更多的人归向他，影响更多的灵魂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能够靠着神做大事了，对不对？所以今天神拣选我们，我们不要辜负神自己的恩典，啊，不要辜负神的拣选。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好，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是说，神拣选的恩典是因为我们人软弱，啊，再强壮的人在神面前也是软弱的，啊，再强壮的人在神面前也是软弱的。所以呢，神不凭着肉体拣选我们，那么我们呢也不要凭着肉体夸耀，好，不要凭肉体夸耀。圣经说，若凭着肉体夸耀，就与非信者一样的愚昧。啊，只有不信的人，没信主的人，才比来比去，啊，才比世上的外在的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是聪明人。这个聪明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凭肉体夸耀，只靠着耶稣基督夸耀。啊，不靠着肉体外在的东西来夸耀，无论你有什么还是你没什么，这都不足以呢成为夸耀的。所以神所拣选的正是愚的、弱的、卑的，啊，愚的、弱的、卑的被神拣选出来。那么呢，拣选呢，通常我们说拣选、挑选，通常普通的观念都是一定要选好的，是吗？ 如果让你先去选什么东西，你要选好的还是选不好的？通常我们一定是要选好的，拣选就是挑选嘛，啊，去挑去选去拿。那么说通常普通人的观念呢是要先选好的，可是呢神的恩典并不是这样，啊，神不是在人看来好的神就选，在人看来不好的神就不选，神不是这样的哈，神是一视同仁的，特别是人看为软弱的不好的神格外的怎么样啊，神的恩典怜悯格外的临到他，神格外的照顾他。所以我们女的呀是软弱的肢体，因此圣经告诉弟兄们要好好的照顾妇女，因为他们是软弱的肢体，对吗？是不是？因为弟兄是强壮的，啊，圣经谈到男女的时候，圣经说弟兄是强壮的，那么妇女呢是软弱的，所以呢要好好的照顾你身边的软弱的肢体。那么我们说眼睛娇不娇贵呀？眼睛很娇贵的，啊，眼睛揉不得沙子的，是吗？一点灰尘呢，一个什么小小的细的东西掉进去，眼睛都会迷到啊，会流泪了，会磨呀。所以神就给眼睛安上了眼毛，为什么有眼毛呢？是为了保护这个软弱的肢体，是吗？神知道眼睛很软弱，很弱，很娇，哈，很娇气的，所以呢，要长上眼毛，挡住那个灰尘，挡住颗粒，对不对？神一看，哎呀，只有眼毛上面秃秃的也不好看，再装上眼眉吧。所以呢，神看着软弱的，神就越发保护他；神看着丑陋的呢，神就越发装饰他，让他更加的漂亮，对不对？所以你觉得你软弱吗？你觉得你丑陋吗？神更加倍的来装饰你，让你健壮，而且呢，让你加倍的受保护，让你呢加倍的俊美，啊，让你更加的漂亮。你看，我们知道你哪里有短处，你就会打扮哪里，对吗？你就会注意哪里哈，啊。如果你看穿高跟鞋的人，大部分觉得个子还不够高，所以要接一块啊，这样。你知道你的软弱之处，因此你要加倍的去爱护它，保护它，然后呢来提升它。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知道我们是软弱的肢体，啊，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他加倍的来怜悯我们，啊，他的恩典怜悯加倍的临到这些软弱的人。因此说从世人来看，我们没有值得夸耀的，如果我们跟世人一样夸耀的话，我们就比他们还愚昧，啊，我们就比他们还愚昧。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神特别拣选了我们。神拣选的恩典并不是因为我们比人家强，倒是因为我们比人家软弱，我们比别人家更需要，我们比别人更愚拙，啊，所以神的怜悯就更加临到了我们。我们在圣经上看到很多神用软弱的，在人看来软弱的方式，但是呢成就大的事情。比如说攻打耶利哥用的是什么方法呀？用的是吹角呐喊，绕着耶利哥走，对吗？这人看来是笑话，这怎么可以攻城呢？耶利哥城墙又坚固又高大，耶利哥的人呢又受了很多的装备，武器又先进，所以呢要想攻打他们，真的从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可是神又给他们一个非常软弱的方法，说不用跟他们硬碰硬了啊，你就绕着耶利哥城走，一天走一圈，一天走一圈，走完了就回营去，啊，走完了就回到你的营地，你就凭信心走就可以。第七天走七圈，然后呢，祭司就吹角，群众就呐喊，城墙就倒塌了。你看，这是神的方法，啊，这是神的方法。所以神的方法跟人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啊，是非常软弱的方法。可是呢，神却成就了大事。另外，在旧约圣经谈到基甸的军队啊，很多人神说不需要那么多去打仗的，挑选精兵就行了。结果呢，精兵300人就能把大军打，把敌军攻退了。好，选出精兵，那些真正在神面前靠着神的力量，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的，就能把敌军大部队好给打退了。所以我们说，在神面前，神非常的看重我们，啊，神非常看重我们。无论我们在世上的地位怎么样，无论我们在世上有什么或者没什么，他拣选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就是他的怜悯临到了我们，啊，他的怜悯临到了我们身上。他可以使用我们这个软弱的肢体， 他可以使用我们这个微小的好微不足道的。你看五饼二鱼饱五千人这个神迹，是一个小孩儿好拿了两条鱼五个饼是吗，来献给耶稣。他是一个群众当中坐着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好拿出来的。这样呢，神就借着这个孩子拿来的饼，借着这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然后呢还收拾收拾零碎呢，最后还剩了十二篮子，都吃饱了还充充足足的有余，是不是？因此我们说通常我们受华文教育的有的时候会有自卑啊，在受英文教育的人面前啊会有自卑，或者通常你从国外来到新加坡的，可能在本地人面前你会有自卑啊。如果你是小学文化，那么你在大学文化的人面前可能会有自卑。如果你每一个月的薪水是千元以下，你在那个薪水很高的人面前可能会有自卑。如果你穿的 T 恤衫来教会啊，你在穿的很笔挺的人面前啊，也可能会有自卑。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神让我们除掉打破这一切，打破这一切人的成见啊，人所袭击下来的一些成见。神不是按外貌来看我们，神不是来按照外貌呢来拣选我们的，同时神使用我们也不是按照我们的外貌啊，不是按照我们有什么来使用我们的。我们知道我们唱的很多歌是中国一个叫小敏做的，这个小敏是河南的农村姑娘，她只有初中文化，她也不懂得任何的乐理知识，可是她能够做出一千多首歌啊。我们唱的那个天上的河喜乐的河啊，同路人啦、啊、同一个地球啦、啊、最知心的朋友啊，这些流传到世界各地的华人中间的这些歌，都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小敏她做的。她也其貌不扬，她也不化妆啊，我看过她的照片，没看过她本人。看到那个卡拉 OK VCD 里边的她自己亲自唱的歌，很朴实的，很朴素的啊，长得还也个子也不高，还比我还壮呢啊，壮好听一点，比我还胖啊，腿还短短的。有的人说，哎，女的如果腿细细的、长长的很漂亮哈、啊，男人也喜欢追求那种。女的如果腿很短又很粗啊，像我这样的叫棒槌腿。所以我女儿说，哎，你也没有什么运动啊，为什么腿上肌肉这么多？我说你哪里知道，你老妈原来是短跑运动员。所以在神面前，神不是看我们的外貌啊，只有人看外貌啊，人看外貌的。所以小敏被神大大的使用，做出一千多首歌，造就了多少人啊，把福音真的是用歌声来传遍世界各地。还有一首歌是我们熟悉的哈，叫主啊陶造我，你知道是谁做的吗？是更新教会有一个弟兄叫大成啊，上次我去见到他在台上做见证。这个大成啊，那天我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呢，他是在一个学校的餐厅，在学校的餐厅里边卖水的。这个大成他做的这首主啊陶造我，主是陶匠我是泥土啊，这首歌是这个大成跟他太太一起做的。他是一个学校餐厅里边卖水的，他也没有任何乐理知识啊，五线谱他也不认识，可是呢神能够使用他啊，唱出这样美妙的歌声来使我们得造就啊，使我们得鼓励。因此我们说不要小看你自己啊，你小看你自己你就辜负了神拣选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说他拣选了你，他看中你的啊，他看中你，我们就不应该呢小看自己，因为他拣选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软弱他才这么样的怜悯我们。如果我们强壮啊，可能还不需要神的怜悯。所以那些在世上比我们强的人，他说我不需要信主啊，我不需要耶稣，我活得很好吗？所以他的智慧跟能力、才干、地位反而使他拒绝耶稣基督，你说他是愚拙还是智慧啊？那我们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来选择耶稣基督，我们反而在耶稣基督里有智慧啊，反而有智慧了。所以在神面前我们靠着他啊，就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任何人面前 当我们向一个有高深学问的人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该跟他讲什么，你语无伦次了，你不知道，哎呀，面对这样的人我跟他谈什么呢？你有耶稣基督，他没有，你就把你知道的，把你的耶稣基督告诉他。他不知道，他无论是博士还是什么，他有多大的学问，但他不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没有你有智慧。好，他不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没有你有能力，因为呢，你有生命的能力，你能破冰的，你知道吗？你的生命的能力能破冰，能把他的冰冷的心融化。因此我们说，神因着我们的软弱拣选我们，乃是为了让我们从软弱中刚强起来，而不是继续的软弱啊，从软弱中刚强起来。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人能在神面前自夸。这是保罗在29节说，神拣选世人眼中看来毫无地位的人，毫无才干的人，为的就是什么呢？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好，他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他说，这样看来，在神面前，使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这所有的人也是可以说是一切有血气的人，就是指全人类，所有的人都包括了，憨巴郎了，又来一句憨巴郎，所以全包括在内了，是吗？没有一个人是在这个之外的，一切有血气的，所有的人都在神面前不能自夸啊，不能自夸，是把所有的人都包括了，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啊，是指的是全人类，就是说在叫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夸口，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指着自己夸口。如果要夸口怎么夸呀？要靠着神夸，是吗？要夸神借着我们所做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神的能力，神的荣耀。因此呢，我们在人面前无论做什么，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而要把荣耀归给神。好，把荣耀归给神。这也是保罗呢在这节经文当中所教导我们的，是说使一切有血气的，他是世上所有的人在神面前呢都不能自夸。好，既然这样，如果有人在你面前自夸，你也不用接受那个自夸，所以你就不必受伤害。好，为什么人家在你面前一彰显显示自己的时候你就受伤害呢？那他啊，好像他在瞧不起我啊，哎，他好像不理我呀，哎，他有钱嘛，有地位嘛，哈，难怪这样。所以呢，这是你自己没有从神来领会啊，你自己。所以我们在神面前领会呢，任何人都没有什么自夸的。如果他自夸是从他自己来的，是神不喜悦的，你也不要接他给你的礼物，对不对？啊，他给你的礼物你不需要接的，那礼物是让你软弱，让你半跌，啊，让你伤心难过，你就不需要接他的礼物。因此我们说，神喜欢拣选在世人眼中看作毫无地位毫无价值的人，然后要借着这些人来荣耀他，来荣耀神自己，要把荣耀呢归给他，好，把荣耀呢来归给神。在旧约圣经耶利米书9章23节说得非常好啊，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利米书9章23节到24节，所以这一节也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啊，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啊。耶利米书9章23节到24节，智慧人有智慧不要紧，你的智慧要被神所用，还要更好的使用你的智慧，可是呢，不要因你的智慧夸口。有能力的人有能力好好的为神所用啊，但是呢，不要因你的勇力夸口。有钱财的人把你的财务好好的来管理啊，让神来帮你管理你的财务，用在刀刃上。那么呢，有钱财的人也不要因你的财务夸口。要因什么夸口呢？因他有聪明。这聪明是什么聪明啊？不是小聪明，是认识耶和华的聪明。这聪明是使人来认识神的 好，这聪明了是使人认识神，让人来认识神的。因此我们说，你真正认识神才是真聪明的。神也喜悦让我们呢在世上因着神来夸口，而不是呢因着人来夸口，好，不是因着人所有的来夸口。因此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七节也告诉我们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好，而不是指着呢自己夸口。所以我们说，在人看来值得夸口的，我们也要呢放在神的手中，要被神使用，好，被神使用。在神看，在人看来不值得夸口的，神也能够呢使用你，好，也能使用你。我们知道大卫呀，是他兄弟当中最小的，是吗？当撒母耳去高利他的兄弟们的时候，撒母耳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一开始，然后他的爸爸更不知道是哪一个，就把大的从大到小一个一个领来，结果呢都不是。神的灵启示撒母耳说，不是这个大的，不是二的，不是三的，不是四的，他就往下排了。最后他爸爸就把这些全叫来了，还是没有神所要拣选的那个。然后撒母耳说，你还有没有儿子啊？他说还有一个在野地放羊呢，啊，那个不被看中的，那个根本没有想到会做王的，啊，在野地放羊呢。撒母耳说，快快把他叫回来，就是他，就是那个人没想到的，啊，那个神人不看中的，神就高立了，借着撒母耳高立了大卫为王，啊，高立大卫为王。因此我们说，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因着神的怜悯被他拣选的人。如果我们在世上有更好，我们很高兴，那么你所有的一切都被神使用的话，真的能够造福神的家，啊，能够很好的建设，为建造神的教会，为建造神的国度来出一份力，啊，如果你没有，你也不用自卑，啊，也不用难过，你有什么你就拿出来什么，啊，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凭信心接受说，神所有的是丰富的，我们在他的里面凭信心，我们没有缺乏，我们都丰富。所以呢，神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有了。当神要让我们做什么的时候，靠自己不能，靠神呢我们就能，好，靠神就能。所以我最后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不是最后第四点，十字架救恩四项主要的原理。好，十字架救恩呢四项主要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说得救啊，是根据人在基督里的地位，不是根据人在世界上的成就和人本身的品德。这是十字架的道理之一，好，十字架的道理之一。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是神看重我们，好，在耶稣基督里的地位，那么呢不是根据我们人在世界上的成就和人本身的品德有多好。那么反过来说，你在世上没有成就，你在世上是一个曾经是个很败坏的人，是一个浪子，那么今天耶稣基督来呼召你，来选召你，圣灵来触摸你的心，来感动你的心，你也要给神一个回应说，主啊，我曾经是浪子，但是今天你愿意让我来到你的面前，好，来接受你给我的恩典，给我的祝福，给我的生命，我愿意放下我过去的，好，我不要去想过去的自卑的东西，也不要去想过去做过的错事，完全放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有神儿子地位的人。他不根据我们的成就，也不根据我们的品德如何的好，好，他完全是根据神自己的爱，自己的怜悯临到世上的人。第二，得救是本乎神。什么叫本乎神呢？本乎神就是由于神，根据神，好，由于神，根据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得救啊，救恩的源头是神，神是救恩的源头，啊，神是救恩的源头，救恩是从神而来的，啊，完全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人没有添加任何的东西，不用做任何的东西，我们只需要信，只需要信神给我们恩典，神给我们救恩，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信我从前是个罪人，要完全的在耶稣基督里因信成为好人了。所以呢，神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得救是从神而来的，是由于神，根据神，因为神是救恩的源头。 啊，神是救恩的源头。第三点呢，神使我们成为啊，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啊，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在圣经里边呢，这四项啊是平行的，但是我看到在新译本和一些别的资料参考书呢，有的人把这四点呢放作是智慧，然后呢冒号公义圣洁救赎，这样的解法是说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在这个智慧里我们有了公义，我们有了圣洁，我们得蒙了救赎，好，我们得蒙了救赎。所以当你看新标点圣经，看是不是这样的标点啊，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都是顿号，四项是平行的并列的，可是在新译本和一些参考书里边告诉我们说，有一种解法就是说智慧就是指公义圣洁跟救赎，这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所得到的智慧。好，我们所得到的智慧，这个智慧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有没有智慧啦？我们就有智慧，所以不要再说你没有智慧了啊！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你有智慧啊，你有智慧啊，你有智慧，你有耶稣基督的智慧，你在耶稣基督里有智慧，不是在世人当中，不是在你自己里面有智慧，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有智慧了。这个智慧解决了我们什么问题呢？这个智慧带给我们公义，好，带给我们公义，它就是我们的公义。好，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公义，我们因着信他呢，就得蒙圣洁的神算我们为义了。啊，所以呢，义就临到了我们。耶稣基督替我们偿还了一切，公义的神不会要双份，说我要跟耶稣讨债，也要跟你讨债，不会要双份了。好，耶稣已经替我们付了。我们就不需要付了，所以呢，他就成了我们的公义，他就是我们的公义，我们因信就被神算为是义的了，他算为是义的，他是我们的圣洁，我们凭自己能不能圣洁呀？凭自己没有办法圣洁的，好，凭自己没有办法圣洁，可是我们一信了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圣洁，我们在他的里面有了成圣的地位，我们一信耶稣基督，我们在地位上就是成圣的了，我们在地位上是圣洁的。有的人说，哎，那个信主的他信了很多年了，他还这样这样那样那样，还很有一些肮脏的污秽的不干净的，还有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是你的一举一动的这个样式跟你蒙召的恩还没有相称，还没有相称。在蒙召的恩里边，我们已经取得了圣洁的地位，一信耶稣基督，耶稣的圣洁就是在我们里面了啊，我们就有了圣洁的地位。可是呢，蒙召的恩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行为呢，有的时候跟不上，我们的行为跟不上这个蒙召的恩，所以一举一动有的时候没有新生的样式，或者新生的样式不明显，那么我们往往与蒙召的恩不相称，使神伤心呢，好，让神伤心。好，我们的举止行为与蒙召的恩不相称，在蒙召的恩里边，我们是既公义又圣洁的，啊，可是呢，我们的行为往往有的时候是没有与蒙召的恩相称。但是呢，我们相信说，我已经有了圣洁的地位，我会在耶稣基督里，啊，我已经取得了圣洁的这个能力，达到圣洁的能力，耶稣也给我了，啊，耶稣也给我了，所以我在生活当中会靠着神越来越圣洁。啊，越来越圣洁，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取得了这个地位，我们又有这个能力，可这个能力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做成的，所以我们的生活要靠着他越来越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样这是一个基督徒长进的过程，一个成熟的过程。啊，一个孩子越长大越会帮父母做事了，越体贴父母的心，啊，越不愿意让父母伤心啊，越能够呢孝顺他的父母，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长大的一个过程。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呢，神是我们的救赎，好，他是我们的救赎，这肯定是指最后阶段。好，我们的灵魂已经得蒙了救赎，是吗？我们的灵得了救赎，我们的魂以及我们在世上的生活还继续的在救赎当中，将来我们的身体 也要完全的蒙赎，身体完全的蒙赎，变成灵体。因此说，在神的面前，这个救赎一方面指过去我们一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取得了神儿子的地位，我们灵里边就蒙救赎了，就说你得救了，你得救了是指的你的灵活了过来。但是我们魂的行为有的时候不相称，是继续让神在带领我们更新改造我们的生命的过程，这个生命的质量，生命的质量要提高，生活的质量要提高。最后神要使我们完全得赎，就是灵魂体都得赎，那么我们的身体最后改变形状变成灵体。如果今天你觉得你对自己还不满意，不够漂亮，不用担心，将来神变让我们成为灵体，每一个都漂亮的啊。今天你有残疾没关系，将来我们变成灵体，没有残疾了，没有残疾了。今天你上学上的少，学问不多，将来每一个人都满腹经纶的样子，每一个都在神的面前有认识神的智慧，这个智慧使你呢在神的里面是很有学问的那个智慧。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完全的得蒙救赎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成就的恩典，这就是神的智慧。神借着人看为愚拙的十字架为我们成就了这么大的事情，这个智慧。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来领受总结，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智慧，人看为愚拙，可是呢神却是用这个道理呢来成就他的事情。那么耶稣基督呢就是我们的智慧，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唯有他能解决我们人生一切的问题，唯有耶稣基督能够解决我们人生一切的问题。过去他是我们的公义，这是指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得救的时候，过去他是我们的公义使我们得救，现在他是我们的圣洁使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将来呢他是我们的拯救使我们的身体完全得赎。那个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没有残疾，没有病痛，没有愁苦，没有烦恼，是一个完全的完美的人，变成神荣耀的形象了，神荣耀的样子，荣耀的形象。因此我们说在我们中间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在神的眼里边一样的重要，在神的眼里边地位是一样的，地位是一样的。我们华文部有一些老年人，所以我们年轻的也要敬重我们中间的老年人。通常你看孩子一个长得漂亮穿得好看的去抱那个孩子孩子就很喜欢让他抱，如果一个老年人满脸都是皱纹要去摸一下那孩子不让他摸是吗？孩子也不喜欢老人一看老人满脸的皱纹他也不喜欢。可是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长大成人，不要做孩子要喜欢我们中间被人家看来不是很重要的人，要喜欢我们中间被人看来或者自己看来自己也有点卑微有点自卑我们要格外的去敬重他们。其实我们中间的老人，当你跟老人谈话的时候因为有一些人是老人讲方言我谈不了如果你跟一个老人谈话，你跟他语言沟相通的话，你跟他谈话你会觉得老人有很多很多的智慧，有很多很多的经历是给我们借鉴的，他给我们借鉴。所以中国有一个作家叫张爱玲有个现代作家叫张爱玲，他说呀，一个老人去世仿佛一座图书馆被烧毁，他把老人看得很重要老人也是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在里边的。他说一个老人去世仿佛一座图书馆被烧毁，所以如果你家里的老人还健在的话，那么好好的来爱他，尊敬他，跟他聊天，听听他的经历，听听他走过的路程，会给我们很多的启发，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所以要爱我们身边的老年人，给他们尊敬。当我们有一天也会变老，我们想到自己也会有这样一天，让我们也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来使人对人能够在耶稣基督的眼光看，而不是呢在世俗的眼光看。这是神拣选我们的奇妙的恩典。 所以盼望我们在神奇妙的恩典当中领略神的大爱，也把他的爱呢再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在神的救恩当中有份，也让更多的人在神的恩典当中有长进。好，神不仅仅要拣选我们，还要让我们呢有长进。所以呢，我们要做成熟的基督徒，要做一个长大成人的人，要真正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好，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神今天为什么拣选我？所以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来思想十字架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是怎样的来彰显了他自己的大能。今天神拣选我，一定有他的美意，一定有他的计划。神这么看重我，单单让我坐在这个教堂，让我在这个椅子上，然后让我在这里享受这个气氛，享受神家里边的这个团契的生活，那么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非常美好的计划。让我们不辜负他的爱，不辜负他的恩典，在受难周来临之前，我们一同思想神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回应他给我们的爱。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耶稣，今天我们来思想你十字架的真意，我们来思想神拣选的奇妙的恩典。主啊，你为我们舍弃了一切，我们能有什么给你呢？你为我们做成了一切，我们还有什么缺乏呢？你这么看重我们，我们还为什么不看重自己呢？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回应你的爱，回应你的选召，回应你在我们身上奇妙的计划。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来一起敬拜神，我们大家请站起来。 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 是的，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怀里是有平安、有自由、有希望的。让我们大家来闭上眼睛。今天我看到很多的新朋友，也许你是第一次来，也许你来过几次了，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么今天神再一次给你机会，圣灵再一次触摸你的心，他让你选择他所给你的恩典，因为他已经拣选了你，他已经在永恒当中预定要让你在他的里面蒙恩惠，做随时随地的帮助。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今天神要呼召你，让你再一次来领略神给你的恩典。所以呢，大家闭上眼睛，如果你想要接受耶稣基督，你就轻轻举一下手，你说我要回应神的呼召，也回应神给我的恩典，我也要回应了神给我的祝福。我们闭上眼睛，如果你还没有接受的话，你就举一下你的手，然后就轻轻放下，有吗？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举过手了，我们在神的面前都立了志向，所以如果你的心被触动，你就回应一下子，让神看到，好，让神看到你给他的回应，有没有？有没有第一次来还没有信主的？有吗？好。那么在神的里面，我们已经蒙了他的恩典，在他拣选之恩当中，我们知道了他的奇妙啊，他奇妙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那么今天也让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神，让我们来用我们所能够做的来回应神。神说他不是看我们有任何长处拣选我们，但是呢，他让我们以心来回应他，让我们在他里面不看重世俗上人们看重的，而单单呢站在耶稣基督的角度看神所看重的。今天他看重我们，也看重我们身边的人，他让我们有同等的神儿女的地位。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心里有自卑，如果你曾经受过谁的伤害，你觉得人家看不起你、瞧不起你，或者伤害过你，那么今天神要医治你啊，神要医治你，他要让你看到说，正因为你是软弱的，他的恩典才临到你，正因为你是软弱的，他才要加倍的照顾你，加倍的爱护你，将加倍的祝福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今天无论我们在神面前，你曾经是怎么样的来看自己，或者你怎么样的去看周围的人，今天神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十字架的角度来看人，也在十字架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在唱这首副歌的时候，如果你有需要要到前面来祷告，你就走到前面来，我们为你祷告。我们在唱，从头可以，我们在唱诗的时候，你有需要可以走到前面来，让你的心来回应神给你的呼召，给你的恩典。 的主耶稣，在你的怀里我们有平安，有自由，有希望。从此我们心灵不再挣扎，我们不再担忧，因为我们的一切你都替我们承担了。在你奇妙的拣选的恩典里，我们蒙了你的祝福。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谢谢你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在你的眼里你这样的看重我们，你这样的拣选我们，完全是出于你对我们的怜悯。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施行的作为，也把今天所有来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你手里，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也让我们的脚步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你的祝福带到哪里，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你的救恩带到那里。谢谢主耶稣，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神，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